胖儿的名和姓。

平正在公堂，人来看过相连庄。 好， 功可笑，你身上穿的是毛袍，贪图富贵往人道，你比禽兽不讨人恼，气愤不过将你打。玉祖叫你命安逃， 大王恩师美特狂傲，好小公堂放你跳，你命寒气去行刺，开封大堂我不到， 我拆寒气你们摔得笑， 先有相连情头招， 他胡言乱语难作证， 先有你的杀人刀， 却怎么有刀我有枪， 堂口刀对枪，人证物证，你还不招？ 哎呀，大堂之上刀作证，心生一计要除刀，乃是与我 且慢，驸马哪里去？ 放啊！我要一本奏当堂， 开封有人将你告，你先打着官司告上朝。 有人将我告，敢把我当朝驸马，怎堪笑？ 慢说你是驸马刀，你就是奉子龙孙我不饶，这鬼子仇头上打下他的乌纱帽，来来来，身上带红亲不认道，臣驸马 包明虎， 臣师妹 包拯， 呸！你杀妻灭子最难饶，陆琪劝了臣师妹，大家去。 一生兵荒不家道，苦闷贫走上前来望见你，沉稳欢度家和安宁。 血红布， 皇姑不在紫池渡，来到开封为何情？ 驸马过府来一事，为何不见他转回府？ 开封不有个陈驸马，有一个犯罪的官儿，他在牢中。 犯罪官儿是哪个？快对本宫说分明。 忘恩负义的陈世美，他在牢中受无情。 驸马犯了何等罪，应何叫他受无情？ 亲事相连，将他都杀弃，彼此罪难容。 既然有人将他们乖乖换来，我要问问你。 红玉，我要原告这个官司难开，想回过头来把项链交。才叫仗作皇姑龙凤叫，要你上前试验高，看他把你怎开笑。 是

持国泰宽容， 我只选招干闯进， 只因堂鼓响连城，微臣即是黄家龙，当与黎民断冤情。相念相念济公又何知， 我太想我的小乡长，哪个抢了你的儿子女， 是非黑白要分明，王朝马汉 是。 那回家去度荒年，教养子女把书念，千万年书落你丈夫倒把那高官做，他害得你举家不团圆，母子三人回家转。 现场了，赴宴。